作词马迪，读歌人王玉博。七刻万重，山摇地动，游者千呼，患难与共，归途万里，生死相依，声势浩大，孤掌难鸣，未曾涂炭，愧对丛林，蝇营狗苟，分崩离析，三千世界，万象千愁，物上层楼，解愁皆愁，朝暮惜春，踏冬泥雪，风尘垂泪，悲和欢离，风餐露宿，思飞揽月，酣醉于世，秋夏不容，无奢千古，方传后世，何惧万古，哭罢无种，不畏天阔，谄媚神仙，一人之间，山水江湖，一群大雁向南飞，一群大雁往北归， 向前走，无上层楼，解愁解愁，朝暮西川踏冬泥雪，吹来百合欢离，风餐露宿，四飞揽月，叹自于世，秋夏不容，不舍千古，方传后世，何惧万古，哭罢无终，不畏天阔，谄媚神仙，一人之间，山水间，

北京青年广播 FM 98.2 AM 927，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。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。 旧铁皮往南开，恋人已不在，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。 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再多都不足够，我

says I'm retreating in colors and closing the curtains. One thing's for certain, oh, a year like this passes so strangely, somewhere between sorrow and bliss. Oh, and 做过客，沧桑。

向谁，便离后迂回，今生也把你我真相温柔一对。 等等风景，等等来世的仓促，就是相识今生归，款款言语，款款乱红千秋，至于你朝朝暮暮， 未知有何方。 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你怀中的梦，浪迹的风是你给的承诺，还以为习惯孤单，习惯不安，却到方式心如雨纠缠，与你点满山，

生活。 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98.2，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青春就是要你好看。 睡意昏沉。当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。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，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。当你老了，眼泪滴垂，灯火昏黄不定，风吹过来， 风吹过来， 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

一如既往的沉默，一部老旧的默片，一辆疾驰而过的列车，离去的人是

苍山回忆，行人走远，喝酒常伴着雨滴滴沦陷。我知晓的沧桑模样看起来特别，从未抛头露面勾结从前，老却再也不惧怕风雪成片。诗人笔下画风吹入仕途迷着眼，眼泪放望仰途地荒凉，不见 是今宵泪，流雨明夜风，风儿催我梦，天涯绕无穷，朝朝共暮暮，相思古今同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且是今朝泪，流雨明夜风，风儿催我梦，天涯绕无穷，朝朝共暮暮，相思古今同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 时光留不住春去三苦。 匆匆，往事不能忘，抚平歌西东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且拭今宵泪，